晨七点的 CBD， 大北窑公交总站迎来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上班族，地铁国贸站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汇聚了千万人梦想的北京国贸进入加速第二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 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600 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600 Z700 购车大放价，999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扣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999， 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连日来呢，中国经历了今年范围最大、强度最强的雨雪降温天气，其中呢出现降雪的国土面积也是达到了340万平方公里。根据预报呢，从近日开始呢，北方降雪将基本结束，不过冷空气呢还将继续影响着南方地区。大家好，我是主播 Nicole， 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全分享。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指呢居民家庭全部收入能用于安排家庭日常生活的部分，作为反映一个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了解居民生活变化情况的基础。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比上年的名义增长8.4%，实际增长呢是6.3%。按常住地分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3616元，农村居民呢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2363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由上年同期的2.73降为了2.72。一名收藏爱好者呢，通过顺丰快递从四川南充呢发货送至了郑州，或是一件真正的南宋双鱼瓷碗，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成交价呢，双方约定为12万元，可是买主收货时呢，却发现原本完好的瓷碗呢已经破损，有个小缺口。收藏爱好者呢认为很有可能是快递公司暴力运输致损伤了宋瓷，要求呢给一个合理的说法。而快递公司呢称，因为没有保价，按照行业规定，最高呢也只能赔偿1000元。这一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董明珠呢一向是口直心快，敢做敢言。今日呢他做客人民直播时表示呢，争取让格力的电器员工啊都能享受两房一厅的待遇。主持人惊讶地问道，钱谁出呢？董明珠呢干脆地回答，我掏啊。当然呢，董明珠也表示，只有员工啊在格力退休才能得到房子的所有权，如果中途离职，房子还是要退回的，但是想想那也很值啊。好了，这一时段的资讯全分享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我们首先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小春的《乱世巨星》。听到这首歌，你不免会想起曾经我们看《古惑仔》的年代。 摘风云，我绝不需往后看，翻天覆地我定我写自我的伴侣，这空我闪烁眼光的野狼，天生我喜欢傲慢做本性，望仍然行失敬，哪管你万世巨星，这是率性我任性，以天性同命运命，天生我喜欢用实力真性，横行全凭本领，我可变万世巨星，战无不胜我任性，以天性亡命拼命，让乱世震惊，叱咤风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望，叱咤风云我绝不需往后看，翻天覆地我定我写自我的法律，这空我闪烁眼光的野狼，我喜欢用实力争胜，横行全凭本领，我可变万世巨星，战无不胜我任性，以天性亡命拼命，让乱世震惊，叱咤风云我任意闯，万众仰望，叱咤风云我绝不需往后看，翻天覆地我定我写我闪烁眼光的野狼， 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没错，我是主播丁口。近期呢，很多人被一份2017年的年度计划刷屏了，看到这个计划之后呢，很多人感觉自己好像都白活了。有人说呢，做选择很难，承受选择带来的压力更难，但是你并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还是错，那就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吧。2017呢，动起来，找到目标，再花些时间计划和改变，希望你的2017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改变生活。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一起分享一下2017的年度计划单到底都提到了哪些。先呢卖个关子，听首歌。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陶晶莹的《走路去纽约》。 想见到你就要飞，无论地球上哪一角，我一天就到。用飞的原因不外乎时间太少，你想拥有我没意料，你今天就要。我飞机会太多，有时因为你，有时为自己，我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还想不要飞，想走路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

首先呢，2017呢这张计划单是提到了个人健康，它也是放在了第一的位置，可想而知它的重要程度。他说呢，一年啊一定要体检两次。看到这一条我应该是没有完成，因为我基本上一年能保证一次就很不错了。第二条呢是一周跑25公里，一年的至少跑1000公里。一周跑25公里，在此我想问一下，那挤地铁算吗？好了，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条，是早睡早起。夏天呢6点起床，冬天7点起床，12点左右睡觉。我觉得12点左右睡觉我或许可以努力一下，但是6点起床真的是要了我的命啊。接下来呢，他提到也是少熬夜，一个月熬夜的时间不能超过3次。在这里呢，我们要想想这个熬夜的定义大概是几点。凌晨3点之前算熬夜吗？接下来呢，他说每天要花20到40分钟健身，健身房的力量训练呢每周至少3次。哎，说到这儿我不得不长吸一口气了，因为我连一张健身卡都没有。也许此刻听节目的你跟我有同样的经历呢。接下来呢，他提到每天花15到30分钟护理皮肤，这个我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最后一条，每天吃2个水果。今天我好像就没有吃水果，怎么办？赶快做完节目之后去补一下水果吧。看到个人健康这个计划呢，我确实十分的汗颜，因为很多我基本都做不到。我觉得这份计划非常有必要，也希望大家呢在2017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好好的完成一下这份计划表上的安排咯。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听歌，听到来自于王菲的这首《甜蜜的红豆》送给你。 好好的感受雪花绽放的气候，我们一起战斗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暧昧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 刚才呢我们聊到了个人健康的计划表，接下来是我最感兴趣了，就是休闲娱乐计划表。他说呢，每周末呢开发新鲜的地点，比如展览呐、音乐呀、演出、文娱活动等。我觉得这一点嘛有待于进步，我觉得我做的还不够。下一点呢是一年至少做100件新鲜事。嗯，什么算新鲜事？我想想，今天早上起来我算做了一件新鲜事吗？比如在买早点的时候，前一天呢多收了我几块钱，今天我去找老板娘说，我说你看你多收我钱了，但是妮蔻表现得很好，她执意要还给我，我竟然没有要。嗯，我觉得这条应该算是新鲜事儿吧。再看下一条，每年呢出国旅行一次，这个计划我真的一直在做，因为我本人呢比较钟情海岛，所以我每年都会制定一次海岛游的计划，制定一个365天的摄影计划。自拍算吗？如果自拍算的话，我应该可以凑够了吧。接下来呢是365天不重复的早餐，太难了。比如我昨天吃的油条豆浆，我今天吃的还是油条豆浆，我本人是一个很专情的人了。接下来我们看到最后一条是保持记录的习惯，每周呢拍生活记录片段。嗯，这个有点难，因为周末的时间我大概都在睡懒觉吧。看到这个计划之后呢，我在想是否我们应该根据个人的情况制定一份更适合我们自己的休闲娱乐计划单呢。 那一夜和朋友们聊着天，听许多感情痛彻心扉，心疼好友心甘愿无怨悔，这感觉不堪言我了解。想起你走那天的第二夜，假装一切无所谓，等不到你来电，整夜不成眠，也许此刻的你已经和他相恋。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你那边现在是几点？享受着思念你的感觉，你和我平行线，哪里才是我们的交汇点？ 新鲜，何时才是我们的家？回天 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紧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 FM99.9 路况播报，我是孟阳，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东二环南向北，从龙潭东路到建国门南大街有近4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0公里。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时速低于6公里。万泉河路北向南，从圆明园西路到承泽路有3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0公里。东三环南路南向北，从华威桥到劲松南路有0.7公里拥堵，时速低于15公里。好的，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供您参考。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并提前左路分流。下一时段继续回来，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的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 此刻呢，我们听过了一段广告之后，接下来呢，开始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3到9摄氏度，上海阴转多云，2到7摄氏度，成都阴转多云，3到9摄氏度，天津晴，-1到8摄氏度，石家庄晴，-2到9摄氏度，保定晴，-5到9摄氏度，涿州晴，-4到8摄氏度，廊坊晴，-4到8摄氏度，宜宾阴9到12摄氏度，德阳阴4到11摄氏度。分享过了今天的天气之后呢，我们再分享一下各地收入大比拼，看看您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据媒体统计发现呢，目前的6个省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突破了3万元，其中呢，上海和北京两大直辖市均突破了5万大关。之后呢，依次为浙江、天津、江苏、广东，9个省份城乡差距呢比较大，全部位于西部。在这里呢，妮蔻也是给大家提个小小的问题，你可以猜一猜，下一个扣响3万元大关的省份到底会是哪里？会是你所在的城市吗？ 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 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说完，让我们静静分享此刻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地交谈，我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完。 听过了陈奕迅的这一首陪你度过漫长的岁月，接下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关注2017年的计划单。接下来呢，要分享的是家庭生活计划单。他提到说，每周一是采购日，采购呢本周需要的食材，每周二呢是电影日，一起看最新上映的电影，这个我算是做到了。每周三呢是清洁日，一起搞大扫除，我觉得这个时间可以挪到周五吧，周五好像比较有动力做大扫除。每周四呢是美食日，做一道新菜，做一道新菜有点难度，去品一道新菜还是可以的。接下来呢，看到周五又是聚餐日啦，请家人和朋友，这一点我觉得可以参考，每周五变成聚餐日，吃吃美食，提前感受一下周末的愉快心情。接下来重头戏来了，周六活动日呢是参加社会活动，周日呢是交流日，和朋友亲人的深度交流。说到这一点呢，我觉得我的周末除了贡献给睡懒觉之外，应该就是商场吧，因为我是一个超级爱逛商场的人，俗话说就是一个爱花钱的女人了。好了，不开玩笑，我们分享过了家庭生活的2017计划单之后呢，还是听一首歌吧，送上来自于戴佩妮的光着我的脚丫子。 我不烦，就算多了个牵绊，

你眼神，才知道自己想得太过天真，伤得太深。爱来的时候划破城门，我早该知道你终究不是我该爱的人。 接下来呢，我们是继续分享2017年的计划单。他提到了个人成长，他说呢，每周学会一个新菜啊，读起来就很没有底气。我确实做饭不太行，可不可以转移到其他的地方？第二条呢，是每周花3到12个小时学习或提升一门技能。技能，看小说算吗？下一条呢，是每周至少读2本书，不限于音频、电子书和实体书。那我绝对是妥妥的完成了任务，我超爱读小说。接下来呢，是每周至少看2部电影，不限于纪录片、公开课、短视频、微电影。如果有新片上映的话，我觉得1周2部不止吧。接下来呢，是每周定期呢花时间研究所在行业的新鲜事儿。我对于广播媒体还是比较关注的。接下来呢，是坚持写周总结、月总结、年总结，持续学习，精进每一天。这一点呢，我就实在是做不到了。希望此刻听节目的你呢，能够比我强，做到这一点。接下来呢，最后一条是每天花20分钟阅读，写总结笔记。我是那种吧，读书也不务正业的人，因为我超级喜欢读小说，看过之后你要让我再写总结恐怕是有些难度。看到个人成长的这篇计划，我真是白活了。此刻我只想说，臣妾做不到啊。接下来呢，换一下心情，我们要听到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了，送上来自于王心凌的爱你。歌曲过后呢，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哦，因为在第二个时段呢，我们依旧分享最近频频刷屏的一份2017年的计划单。听说很多人看过之后都跟我有同感，想想自己好像是白活了。我们第二小时再见喽。 有有有有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世界已改变，当沧海都已腾上天，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念？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整个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上天，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岁月改变青春的脸，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夜？一天一天爱恋，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一天一点爱恋，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一天一点爱恋，一夜一点思念，给我一句真的誓言，让我可以期待永远。 大家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妮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分享被刷屏的一份2017年的计划单。为什么要分享这个计划单呢？是据说呢，很多人看过这个计划单之后都纷纷表示，我自己好像是白活了。当然我看过之后也有同感，不信你就跟我继续关注看看。接下来呢，他提到了一个计划呢，是个人习惯计划单。他说呢，吃完饭及时洗碗。这个碗吧，我觉得吧，其实过一段时间洗也是可以的。接下来呢，第二条就是用完东西物归原处，这一点我绝对做得很好。为什么？因为本人有一个处女座的母亲，从小呢耳濡目染，养成了我这个良好的习惯。接下来呢是跑步前后记得拉伸，这一点我也做到了，因为怕崴脚，因为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着想嘛。接下来呢是说话语速再慢一点，好好说话，这一点嘛，臣妾恐怕就做不到了。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是出门前看是否有垃圾要顺手带下楼。平心而论，每一次出门前呢，我都会把房间的这个垃圾桶收拾干净，但是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忘记带下楼了。哎，以后要好好培养我这个习惯。接下来呢，他说冰箱要定期检查使用，按需购买不囤货。加油吧，这一条 最后一条呢是说出门伸手只要钱，当然他这个伸手只要钱是加引号的，括弧里面呢还说了要带上身份证啦、手机啦、纸巾啦、钥匙啦、钱包啦，这些琐碎的小事千万不要忘记。看看呢个人习惯的2017计划，我觉得努力一下还是可以赶得上的哟。好了，接下来放松一下心情，我们继续听歌，听到来自于01年的这首《邂逅》，此刻依旧送给你。 在中秋邂逅你，如初恋似般优美，无泪又调皮。与你漫步长夜里，已心醉，晚风轻吹，星星也紧随。在相恋季后里，迷痴痴总觉风随，从来没掉眼泪。冷雨落下长夜里，似心碎，抱紧空虚，急风正吹。由相恋紧致分离，仍然静默盼期，抱拥着你。 FM999是有条不紊， FM999是温文尔雅， FM999是雍容华贵， FM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2017年的计划单呢，讲的是财务状况。他说一定要学会记账，记录呢每日的开销。平心而论呢，这一条我确实呢踌躇了很久，因为每一次呢记个三天好像就不记了，难以有持续的习惯。在这里呢，我也要提醒各位听节目的小伙伴们，如果呢你想记账，那么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成功。接下来呢是制定消费计划，还有呢是不买并不需要的物品。切记各位剁手党们一定要牢记这条不买并不需要的物品哟。还有呢是每月强制性的存钱，对，这一点很重要，我一直在存，我还是比较骄傲的。接下来呢是一年存够50000元啊、我还需努力一下。接下来呢是制定一套适合自己的理财计划，合理投资。这一点呢我觉得因人而异吧，因为我本人是个投资盲，所以呢我还是觉得存钱比较适合我。好了，分享过了财务状况的2017年的计划单，接下来呢我们还是送上好歌，听到孙燕姿的这一首比较幸福，希望你会喜欢。 时间仁慈的倾诉那些孤独，像猫轻盈的脚步起伏，后来我们都各自有归属，有没有分出胜负？照顾。

所以呢，如今批评林妙可，或许呢就是在批评我们自己。还好呢，我们终于有了自我批评的勇气。林妙可是怎么红的？奥运会上假唱的红衣女孩，现在呢说她眼神乱飞、矫情作态，可是在当时那就是全民审美下诞生的代言人呢。一个最可以代表中国文艺水准的总导演，先是替全国人民认可了假的价值，然后当着全世界的面瞒天过海奉献了一场假唱，假装到今天只把矛头对准未成年的林妙可，相当的不公平。那场盛会提供给了国民就是一个拼命张大嘴巴却无法发出声音的林妙可，可到了今天，林妙可依然是那个发不出声音的人。林妙可现在的处境可怜无助，是因为现在大家呢已经开始发现了个性化和真实性的可贵，开始厌倦做作和假嗓子，甚至大家对讨好已经不买账了。近几年成年的林妙可如果想要重归朴质，还需要走一段漫长的自我寻回的道路。一些女童星都会有基本的标配，首先呢要有一个絮叨自足的母亲，对孩子的天赋呢过于夸张，所有鸡毛蒜皮的琐事都视作是心智的潜在，一些基础的才艺能力在这些母亲眼里都是奇迹般的存在，而且呢他们特别乐于在众目睽睽下积极的赞美孩子，而孩子也在场，这是最难看的。而这种行为呢就和当众打骂孩子一样缺乏教养。其次呢，是这个女童必须既扮演天真又扮演成熟，在母亲的暗示或调教下做出此番姿态已经是不由自主。林妙可为什么从小就身体扭来扭去？大概在潜意识里她也感到不自在。这一类女童星幼年时呢打扮的花枝招展，蝴蝶结、公主裙、羊角辫，一过15岁呢却马上打扮得如同中年妇女，风衣、丝巾、小高跟，烫了发梢，拎着小包，举止很世故，但脸上呢又习惯性的做无辜状。为什么观众一看到林妙可就犯了尴尬症呢？因为一个正常的成长周期表在这个孩子身上是混乱的，他既没有童年也没有少女期，是谁剥夺了呢？除了他的母亲，还有他母亲要讨好和取悦的整个社会。在一个成年人的脸上发现如孩童般的娇羞顾盼，就像在一个孩子脸上发现了成年人的老成持重一样，你会感觉这个人是不是受到了诅咒，什么时候能驱走那些被常年强行加持在身上的恶福，什么时候他的母亲能把他还给他自己，当还给他的时候他还能找到自己多少。林妙可的惺惺作态令人不适，但没有伤害到旁人，我们可能更难以面对的是从社会到家庭教育在一个人身上产生的不可逆的恶果。林妙可分别是一个悲剧型的人物，因为所有的攻击和嘲笑是他一个人承受，他的母亲依然无辜，依然伟大，依然在一个获得注目的女儿背后享受着成功的快乐，但是他的母亲只会在女儿受伤的时候出来诉苦委屈。如果连名利至上的演艺圈的人都早已看不惯，早对林妙可有忠告，他的母亲可曾听得进去，又可曾有过一瞬间的反思？一个出生在60年代的普通中国人，除非在成年后有自我意识上的觉醒，否则都很难走出成长期所受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趋向。 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呼啦啦，呼啦啦，最后还要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

照耀整个沙漠。 大家早安，我是主播宁控。20岁到30岁之间的日子，可能是最苦的日子吧。你离开学校，脱下学生气，沉迷过的偶像一个个消失，身边的朋友一个个远离，建立一个不喜欢的交际圈，在现实和梦想的交际中逐渐消失了存在感。人生呢，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而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没关系，一定要牢记住自己不想要什么。 经过了红地毯，怀念起草原。 真心不会落叶，真爱不会飘雪，向昨天挥别，前往明天。我选择关了耳朵，开了眼睛去看透，默默关了想念，开了勇气不回头。我不怕外面的寒冷，却怕心里有深秋，最爱胸口阳光暖和。一个人关了台灯，开了小窗看星空，轻轻关了手机，开了音乐很自由。却还隐隐闪烁着月光中的回忆来了，时间停了。 小的我们拥有什么？ 当时的我们还很懵懂，你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保护着你。